01-5588 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9:01:30，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昨天预告过了哈，我们今天节目呢很不一样啊，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请到两位特别嘉宾，两位美女哈啊。首先呢是北京汽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董丽莎，董总你好。 腾冰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叫我腾冰就行了哈。 OK， 我们不让说老师，而且我也不是老师，而且你这么叫我，我也觉得有点儿啊。好，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来自北京汽彩云南市场部的经理牧阳，牧阳你好。 啊，主持人好，汽车音乐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嗯， 他直接叫我主持人，我觉得挺好的。 这样可以哈。 我们今天的三个美女在一起哈，把我自己也捎上哈啊。我们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汽彩云南了，恐怕对于汽彩云南大家也不是特别陌生哈。对于汽彩云南呢，大家也多多少少会接触到很多，比如说汽彩云南的餐饮呐，汽彩云南的茶呀、普洱茶呀，还有汽彩云南的玉啊，是不是大家都会了解很多？那我们今天呢，先从哪里开始呢？我们先从玉开始，好不好？ 太好了， 太好了！你就发现哈，现在呢，人多多少少呢，身上有一个配饰，它一定会有玉的元素的。 是的， 因为玉呢，在很多时候呢，它是彰显一个人的品味，彰显一个人的个性，彰显一个人的魅力，都在这里面了。或者是玉的吊坠，或者是这个玉的镯子，或者是一个玉的一个头饰，或者等等之类。就我发现身上有这个东西之后，你就感觉神清气爽哈，整个人的气质就不一样了。 是的，尤其是文化底蕴。 没错，这个玉我曾经那个听人说过哈，戴玉它是有很多讲究在里面的。我想问一下董总哈，咱们这个玉，有什么讲究吗？就在佩戴的时候？ 其实玉的佩戴呢，更多的是看人的肤色啊，你的性格，还有你的喜好。其实不同的人对玉石的喜好是不太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男生哈，就特别喜欢雕刻件的这个玉石，比如说和田玉啊。那么雕刻件的这个玉石呢，它更多的有一些文化的意蕴在里面，比如说山水的雕刻、人物的雕刻啊等等，它有一些文化的表达在里面。那么女士呢，更多是从美的角度来鉴赏玉。那么玉石的通透啊，色彩的丰富，它的稀缺性以及它的设计的美感，那这就是女性选择这个玉石的一个方向啊。那就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喜好，不同的年龄段对翡翠和玉石的喜好也都完全不一样。 哦，其实我们可以纵观一下哈，从古至今，这个玉它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那么人们佩戴玉的这个历史也是非常非常的久远了。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古人哈，刚才说到有男士和女士，它是不一样的，它的诉求点是不一样的。 对 啊，男士呢，比如说他会用这个玉的印章啊，然后玉的这个把玩的呀， 对 啊，或者是戴的这个腰间的这个 腰带呀、 哎，对对对，他会用在这些地方，或者包括像用在这个头饰上面哈，头。上面比如这个帽子正中间我们都看有一块玉哈， 对 啊，女士呢就更丰富了，女士呢会在什么项链上啊，然后手镯呀，戒指啊，耳环啊，头饰啊等等，就更多了，佩戴的就更丰富多彩了。刚刚董总讲的真的是女性和男性的诉求角度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这个玉它彰显的真的就是有一种文化，刚才您说的还有稀缺，还有一种品味。那今天男士咱先不管啊，咱先放在一边好吧。董阳，咱们先来关注，就在说说女性。女性其实有的时候她们戴玉，自己特别想，我戴这个玉，别人都在夸我，我戴它特别合适。那有时候戴出来，别人又觉得看着有点别扭，我就不知道别扭在哪儿。那这个玉佩戴，刚才您说了，不同年龄的女性、不同肤色、不同职业、不同场合，它是不是有什么讲究？ 我就先说说年轻女性吧，这个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哈。其实年轻女性呢，对于玉石他并不是特别的了解，其实普遍上哈，可能更多的 K 金啊这些他们会更了解一些。玉石大家可能第一反应会觉得说是年长的长辈佩戴，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咱们的玉石呢，它的颜色非常的丰富绿紫红黄蓝白黑其实都是有的，然后在每一个颜色配上咱们的肤色呀，其实它也是很百搭的。所以对于年轻女性来说，我们比如说挑选的比较多的像透明的非常润的那种，就年轻女性呢就能彰显她那种灵动啊的美。还有我们那个紫色紫罗兰色的那种手镯翡翠也是非常能显肤色提亮人的气质的，这就是可以说是她的这个百搭呀，还有我们对于我们这个女性她的服装的搭配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啊。这是年轻女士方面。 刚才我说到，刚才听你说这个玉有这么多种颜色，我以前还真不知道。 对， 我知道就是翡和翠嘛，翡是一种，翠是一种，就是黄和绿嘛。还有， 您看我们的品牌名称叫什么？ 七彩。 七彩云南。那七彩云南实际上它包含了两层意思，一个是云南，它本身从文化历史、它的地理的这个风貌来讲哈，风土人情来讲，它是七彩的。那么另外一点就是玉出彩云南，其实玉石它本身就是七色的，它因为含了不同的矿物元素呈现出不同的颜色。那在我们概念当中，我们最知道的是两种颜色，一种是绿色，一种是紫色啊，那其他的颜色我们都不知道了，都觉得很多，我们遇到很多的朋友都问啊，拿到这个蓝色的、黄色的、红色的呀，它这个是翡翠吗？我们是翡翠的，确实。真正纯净的翡翠矿物它应该是无色的，就像玻璃一样的那个透明的状那个是纯粹的。那为什么会有绿色呢？它含了铬元素。为什么有紫色呢？它含了锰元素为什么会有这个蓝色呢？它因为也是锰元素的含量不同变化导致了蓝色。那为什么会有红色或黄色呢？是因为它含了二价铁或者三价铁所以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颜色，这也是翡翠的魅力所在 怪不得七彩的有这么多的颜色。 对， 是因为它呈现出不同的这个有含有不同的元素， 对， 所以才会有那么不同的颜色，肯定大家选择余地也多了。不同颜色适合不同年龄的女性，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肤色，是不是？ 对，没错。 那待会儿请呢，董阳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不同肤色，还有就是中年女性和老年女性适合什么样。我还是特别感兴趣，先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前天说的有玉石哈，咱们大家知道了哈，玉镯子啊，玉石。那翡翠、玛瑙，他们和玉的关系是怎么样？ 玉石呢，它是个大家族，它有很多这个 种类，就包括您刚刚说的，其实最早玉石的概念叫石之美者为玉，就是美丽的石头都叫玉石。那最早因为开发啊、挖掘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包括早期就是玛瑙啊这些，我们都认为是玉石。但是在中国真正历史上具有崇高地位的玉石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和田玉，那它贯穿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然后在中国的宗教，在中国的皇权历史，在中国的老百姓当中它都源远流长啊。那么第二种就是有600年历史的翡翠，就明末清初进入中国之后，在清王朝把它推到了一个顶峰的状态，它也是占据了玉石家族的一个顶峰的一个状态。那么以前呢，我们大家有一个错误的概念，说哎，和田玉是软玉，翡翠是硬玉，其实用软硬来分这两个玉石品类是不太合理的。其实这两个的摸石硬度其实差不多，一个是6.5，一个6.5多一点点啊。那么实际上就是它的矿物成分不太一样，那一个呢在中国的历史时间更久远，它的挖掘历史、使用的历史、传承的历史更久远，就是和田玉。另外就是翡翠到中国以后，那么迅速的在非常短的时间达到了一个顶峰，而且一直延绵到今天600年，都成为最受欢迎的品种。 是这么回事儿，我们现在了解了。以前还真的我可能了解上也是大家就是口口相传的，就是说和田玉和翡翠它们的区别什么软硬，就是用软硬来分。 对， 其实不是这样。 对， 好的，那现在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听一首歌的时间呢，我们待会儿请牧羊啊，牧羊再来给我们介绍，比如中年女性，还有老年女性，她们适合佩戴什么样，还有就是不同肤色她们适合佩戴什么样的玉呢。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来自辛晓琪的可爱的玫瑰花。 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花，我就这样深深爱上它。我愿像那红红的脸蛋盛开在太阳下，我愿像那轻轻的风子摇曳在春风中，我愿像那高贵的七只手很尊敬，我愿大家都爱我就像爱他。就这样深深爱上它，多美丽的玫瑰花，多可爱的玫瑰。 一汽大众首款 SUV T-Roc 探歌行动登场，零息贷款，北京客户最高享有9000元置换补贴、3000元车险补贴，老客户更享5000元购车津贴，新车到店诚邀您试驾体验。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54免费基础保养，更有全新升级的原厂延长质保服务及再制造5项工艺，让您驾享无忧。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好了，今天我们带来这个一期特别节目哈，啊，今天节目当中请到两位嘉宾呢，是来自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董丽莎，董总你好。 大家好。嗯， 再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哈。还有七彩云南的市场部的经理牧阳，牧阳你好。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来聊一聊七彩云南中的玉。我们现在聊玉哈， 嗯， 因为七彩云南有太多了，谈到这个美食啊，谈到这个茶也有太多太多要聊的，但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集中来说玉，好不好？ 好，好，好， 好。我们现在呢也欢迎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提问哈。哎，你会觉得今天打开汽车音乐会，今天怎么这么不一样啊？又今天聊的正好是我特别关心、感兴趣的话题。好，那您对于这个玉哈，比如说玉如何去鉴别呀？您认为您的肤色适合戴什么样的玉呀？啊，怎么样去购买呀？等等，您都可以发来信息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那今天呢，董总还为发来信息的朋友呢准备了礼物哈，这礼物是什么呢？ 一个非常美丽的天然的翡翠的手链。 哇，非常美丽的天然翡翠的手链。好了，发来信息的朋友哈就有机会这个中奖哈，我们这个中奖率还是很高的哈，要送给我们10份哈。 嗯， 好，谢谢。谢谢董总。好，大家就可以来提问了哈。其实关于这个玉这个话题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因为你发现了吗，玉它有很多文化在其中。 对， 人说这个黄金有价玉无价嘛。 对， 你说一块玉它多少钱，你说它多少钱多少钱，如果你觉得这个玉我觉得跟我特别有缘，我就觉得它值多少多少钱。好，如果觉得哎呦这我不喜欢，我觉得这玉啊不值这个钱啊，那您走吧，再见。真的是这样的。就 玉皆有缘人。对 对对，是这样的。 嗯， 好，那牧羊接着跟我们说哈，刚才我们说到年轻女性她可能适合戴什么样的玉。 嗯， 年轻女性是不是就适合戴一个就是简单一个玉坠，或者是一个细一点的玉镯子就可以了，不宜太多。 我 是这样理解的。 我觉得主持人理解的很好。 嗯，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们建议呢年轻女性，因为她本身的这个身材哈属于就娇小比较多嘛，对吧？ 嗯， 所以我们的东西不宜选特别大的。 嗯， 然后手镯比如手镯方面就选一些比较细的，然后呢那个颜色呢比较纯净的，我觉得就很好看了，就很美了。如果说是到我们中年长辈这一类的妈妈级别的哈，从我们的这个就我举个手镯为例哈，我们颜色方面肯定是需要它更丰富一些，比如绿色呀蓝色呀这些妈妈级别的挑选，我觉得就非常好看了。还有我们不但颜色丰富，手镯其实别看它都是圆的，其实它的形制也非常的丰富，我们有贵妃镯啊，圆镯，然后还有这个福镯，就是像一条棍儿一样的整个完整的一个圆镯这样子哈。但是我建议呢，比如说我们的中年女士啊，还是选圆镯会更好一些，贵妃镯圈口就会比较小，这样的话就不太适合啊，是这样的。 哦，那中年女性好，我们就来说说中年女性。 嗯， 中年女性在选玉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首先，玉的颜色，还有玉佩戴什么样的玉，什么样的形状，佩戴哪些配饰比较好？中年的女性，比如说就在，咱们中年女性规定在35岁。 嗯， 算不算35岁到55岁？ 嗯， 差不多是这个 年龄，对，差不多 年龄段嘛。 对， 嗯， 如果说是从配饰上来说，挂坠上来说哈，其实它的主题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因为咱们的主题呢，有句话怎么说？有寓必吉祥，就有意必吉祥，就有寓意的翡翠，它都是吉祥的寓意嘛。所以戴哪一款，我觉得都是不需要特别的去限定，主要就是从它大小比例上，我是建议可以佩戴稍微大气一些的。如果说戴的比较小，可能整体的这个效果会显得比较小气一些。从这个长辈的这个这个角度哈，场合经常出入场合肯定要戴稍微大气一点的，这从形制上来说。然后呢，我们从这个玉石的颜色上来说的话，我是建议哈，如果能有这个经济范围内的话，我们可以选绿色的翡翠，因为更养眼更美，这是众多人比较喜好的哈。但如果说我们的绿色觉得还太跳脱，比如性格更沉稳更内敛的女士呢，可以考虑我们飘花。飘花呢就是我们蓝色的，它像水墨画一样在翡翠上，这些都是可以挑选的啊。 我一看很多那个中年女性，她们戴玉戴出来就特别漂亮，就是中年女性可以就稍微玉稍微大一点点了， 对，稍微大一点，对， 厚重一些， 厚重一些， 饱满一些， 对， 形制略微大一些，我觉得更适合于中年女性。那中年女性呢，就不太适合特别轻挑，特别细小这样一些东西呢，就会跟中年女性的就是她的身份，她的沉稳感，和她的这个整体的这种状态呢不太匹配了 明白，就是说年轻女性你可以戴，比如说玉雕成的小树叶 对， 小花很灵动的这种就很好，彰显她的青春，她的活力。那中年女性沉稳的就可以，比如说就是正方形或者是圆形 葫芦， 或者是葫芦，就是比较简单的形状， 厚重一些， 对， 甚至是一个塑件，就是可能就是雕的一个瓜形啊，或者一个豆形啊，但是它一定要饱满厚重， 饱满厚重，颜色呢就是偏绿色呀，这种浓厚的颜色， 绿色，对啊， 蓝 花、 蓝色、 紫色都可以的，对。 绿色蓝色和紫色。好，我们再来说说老年，其实老年人哈戴玉的可能会更多一些，因为可能年轻啊或者是中年人啊，他可能上班呀怕碰了呀碎了呀。老年人反正我在家嘛没关系嘛，我都看到很多这个六七十岁的这个老阿姨哈奶奶啊这样戴着那个大戒指，一个很大的一个戒指，或者一个很粗的一个镯子戴着，哎，你就特别好看特别漂亮， 对。 那再说说老年人他适合什么样的？ 老年的老年女士呢，其实也不能说老年哈，奶奶级别的这样的女士，我是建议的话，比如说我们选挂坠什么的，从挂坠开始说，我是首先建议他们可以挑如意。如意呢，它的这个形制寓意就非常好，叫做事事如意万事如意哈。还有一个呢是葫芦，葫芦的话它的造型呢就是我们就常见的葫芦形，但它的寓意也是长寿，表示长寿的意思。从寓意方面，我觉得挂件可以选择往这两个形制上来选，当然我们的大小也是不宜太小，这是肯定的哈。然后从手镯，那又另外一个大件手镯哈。手镯的话呢，就是因为奶奶级别，我们的这个手型手骨可能相对来说会硬一些，所以选择的圈口范围应该会都在58或者60，就比较稍微大的圈口，它本身圆就比较大，因此我们它的这个侧就是手镯的宽不宜太细了，就一定是不能选太细的手镯给奶奶级别的这个女士啊，所以说一定要选更厚重一些饱满一些的。然后颜色方面其实就不宜太轻，比如说油青种的这种油青的深绿色或者说飘花的这种更浓郁，就是花色更多的，这样也是可以的。当然了，我们的正阳绿色是非常百搭的，都是可以的，绿色是很百搭的。 对对对，好，那不同肤色的这个女性，她们这个戴玉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刚才我们是从年龄上分的， 年龄上哈， 对，其实跟肤色也有一定的关系。 对对对，从肤色，其实我们的饰品啊，它佩戴的目的其实都是为了提亮肤色，其实所以我们每一个颜色，您看绿、紫、红、黄、蓝、白、黑，最常见的是绿色和紫色。像我们如果您的肤色，不管是偏黄偏黑或者偏白，绿色都是没有问题的，基本上全部都是戴上去效果都会非常好。 就比如保险的颜色就先选绿色。 对对对，这个从颜色上来说是这样子的。但如果说你说肤色比较偏黄，比如像我就是不认真化妆的皮肤色偏黄的话，戴紫色可能会稍微就是两个搭在一块会有点不太妥。 这个我觉得是稍微需要注意一下的，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哈。 就紫色更适合于皮肤白皙 的 人， 对对对， 就显得特别俏丽。那如果说皮肤偏深一些呢，就建议还是不要选择这种冰种这样的这种手镯呢，也会反差太大啊。冰种、玻璃种的手镯，那也会显得反差很大。那就建议戴什么，就是比如说偏油一些，种也很好，但是它带一点蓝色底啊，深色底的，这样的话它戴上去相得益彰啊，这样会比较好一些。 哦，好，您看看您的肤色是属于哪一种哈？是偏白的、偏黄的、偏黑的啊？人的肤色本来也是这个不同的颜色哈，配上不同的玉，要配不好可糟了，显得比如我想白点，结果带了一个颜色，显得我更黑了，那可糟了。如果要是很白的肤色呢，其实也不一定所有的玉都适合您，根据不同的肤色选不同颜色的玉，哎，相得益彰哈。刚才董总说了，相得益彰。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吧，现在问题很多了哈，有一位这个不行去纽约，他说那我们怎么能看出来玉的好坏，这好像是个大课题了啊。 对，这是个大课题啊，这是个专业问题。我们通常说，我就说翡翠哈，那么我们如何看翡翠？翡翠呢，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去看，总结起来就是总水色工这四个字啊。那总是指什么呢？总就是指它的透明度。大家在市场上看到翡翠，那我们都会看到就是哎，有一些很透明，几乎是可以透过它去看报纸的，然后有一些呢就跟瓷一样的，甚至有一些我们叫狗屎底的那种，很粗很糟，跟个砖头一样的那种感觉。那这个就是总很粗，那它的价值变化呢，从粗到细它的价值变化非常大啊。那么这个就是总， 那总是很重要的，是吧？ 总是非常重要，总是看翡翠的价值的最基础的东西，就是它的价值基础。第二个呢就是水，水是指什么呢？是指它的透明度啊。那么它越透明越好，我们刚刚讲的可以透过看玻璃看报纸最好，那这种我们叫玻璃种啊。那么根据种质的不同呢，它就分成什么玻璃种、冰种糯种等等这样的分下来的。那么这个是指它的透明度，也就是它透过光的程度第三呢就是颜色，颜色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种颜色，七种颜色。那么翡翠当中呢价值最高的颜色就是绿色依次下来呢是紫罗兰色，才排到其他的东西那么就以绿色为这个代表呢，我们说色差一分价差十倍，所以绿色对翡翠的价值影响是最大的我们说一分水头十两银，一分颜色十两金通过这样的一个口诀，大家就知道这个水头和颜色对翡翠的价值影响是最大的最后一个就是工艺，那么工艺的话实际上更多的是体现在我们的雕刻件上，比如说挂件上我们雕刻一个佛啊，一个观音啊，它的面相如何它的这个佛像是不是端庄，是不是慈爱那么体现在这些方面，当然还有摆件啊等等这些东西那么通过这四个方面来评价这个翡翠。但是消费者会问了，那我怎么知道真假呢？ 怎么知道真假呢？我们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哈这个 留个问题去思考， 留个问题去思考。我们也进入到广告时段了，也请大家来想想你们的问题是什么，来搜寻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提问的朋友，董总还为你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哈是一个很棒的一个 翡翠的手链。 好，汽车音乐会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四十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四十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典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今天节目当中呢，很高兴的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呢，是来自七彩云南的商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丽莎，董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好。 好，再来欢迎七彩云南市场部的经理穆阳，穆阳你好。 听众朋友们好。 好，我们接着来说哈，刚才我们遗留的那个问题啊，也有听众在问哈，说这个在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玉哈，这个玉啊实在是特别难辨别它的真与假，如果是真的话呢，也很难辨别它的这个到底是名贵的呀，还是说就是一般的，这个确实是这个参差不齐哈，很难去辨别。现在呢，就请董总给我们大概讲一下哈，刚才已经说了这个玉的真和假，咱们大概可以从刚才四个方面去分别一下。 刚才说的是种水社工，我们回顾一下。那这个实际上是评估翡翠的价值标准， 价值标准， 它的价格高低。如果说种水社工都占全了哈，那肯定是价值不菲，一定是价值不菲的。但是通常我们说，玉皆有缘人嘛，其实你某一项，就是他某一项指标打动你，而其他的几项指标还 OK， 其实已经是很不错的一块玉石了。 那怎么辨别真假？刚才您说的这都是在真的里面，怎么看出他们的身价？那有以假乱真的怎么办？ 对，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我们说因为这几年翡翠价格走高以后，包括和田玉也是这样的，价格走高以后，它市场上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仿冒品，比如说玻璃，比如说石英岩，染色的石英岩啊，冒充顶级的这个翡翠。那比如说玛瑙啊，比如说这个还有一些这种塑料，甚至是塑料拿来做的。 对对对。 那么还有一些这个翡翠的半生石，用水墨玉来冒充冰种和玻璃种的翡翠啊，也有这样的状况。那我们怎么鉴别？真的很难交易一时半刻教会我们消费者所有的鉴定的能力。那我们最简单的一种，我就举一个例子吧。那如何鉴定玻璃和翡翠呢？ 对， 玻璃有一个特质，您在放大镜下，就是假设我们有一个就是稍微放大一下哈，就是最好是10倍放大镜下，那么玻璃是有气泡的，翡翠是绝不可能有气泡的那这就是我们在鉴定过程当中的手段你比如说这个石英岩通常染色的石英岩，它是均匀的丝网状，有点像什么丝瓜瓤的内部一样的感觉，就是网状结构的染完颜色以后，它是网状结构的。那在肉眼的话我们是可以识别的，但是消费者是很难去识别。那我们就建议我们所有的爱玉人士呢，您真要在选择的时候首先去看这块玉的证书那这个证书一定是要有权威机构来出具的。你比如说我们国检中心就是国家珠宝玉石检验中心出具的这样的证书，在北京地界儿它是最权威的那么有这样的证书的话，是对这件玉石一个真假的一个保证，保真了，保真证书我们说的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就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像七彩云南这样诚信有品牌信誉的大企业大品牌去选择。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大品牌背后有一个专业的团队去为您做品质和价格的背书那么大家就不会买到假的东西 就是选大品牌肯定就对了。刚才我还问一下穆阳哈，我说那咱们七彩云南能不能承诺我们绝对不可能有假货，然后穆阳说不但承诺，而且我们都承诺20多年了。 没错，从七彩云南20多年开始从事翡翠行业开始，我们就是明码标价，并且是保真的，这是肯定的这是对我们消费者最基本的承诺 对大家就一定要这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哈。我相信七彩云南这么多的这个店面，他也不可能卖假货， 那是 对。好，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玉啊，看它有四种的这种鉴别它这个价值哈，根据它这个四个如果说像特别通透，您说可以透过它看报纸那种确实就容易，那玻璃不也是能透过它看报纸，太容易了。所以大家在买玉的时候呢，像刚才董总介绍的，我们不妨就带上一个手电筒先照一下看看它这个成色另外就带上一个放大镜， 对， 拿放大镜一照，哎，大概是玻璃啊，有没有气泡，那你能看来真的是冰种还是玻璃，这一看放大镜就能看出来了，是不是？ 对。 好的，玉，说到了玉哈，它除了有这个文化美丽带给我们很多很多哈，嗯，还有就是不同的场合我们去佩戴什么样的玉，这个其实也有讲究哈。牧羊是不是？ 没错没错，咱们就是场合，其实我们无非平时哈，就工作场合还有就是休闲娱乐场合，我觉得主要是这两种情况最多。在我们的工作场合呢，我们的玉石呢要选择的东西肯定一定要稍微正式一些的，因为您的穿着也是比较正式的，比如说西装呀啊这样的比较正式的话，我们不要选一些就是花里胡哨的特别夸张的那种首饰，我觉得是非常就从工作场合的角度我觉得是不太适合的哈，所以我们稍微选一些就是比较经典的款，就像我们的手镯，这个就没有问题，这是非常经典的了哈。还有我们如果说是耳坠啊，还有我们的项链也是一样的，其实就有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我觉得就 OK 了啊，不需要太夸张。但如果说是休闲场合的话，那这就是发挥个性的时候，就无所谓了。翡翠大家都觉得好像都是非常的传统，但并不是，我们翡翠也有我们的设计啊，也有那个像和钻石啊红蓝宝石做的这种不同的风格的东西，其实都是非常适合我们休闲娱乐的时候佩戴的啊，这都是可以的。 那比如说有一个什么派对， 对 啊， 我想补充一点哈，其实我觉得不管我们戴什么首饰，我特别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建议一下，就是同质性。就比如说我们不管是工作的场合还是宴会，首要的原则是首饰以不超过两件为原则。比如说我戴耳环，那它因为跟胸坠比较近，就我说的当然是大型一点的耳环，那你就戴一个手镯就好了，或者戒指就好了，这样在平时工作的时候就比较搭啊。那同质性是什么呢？就是最好我今天戴珍珠我都戴珍珠，就我经常看到一个人身上就是蜜蜡珍珠翡翠钻石，然后各种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你就会觉得首先我们在色彩的判定上，你会觉得就是一个人身上超过两种以上的颜色或者三种以上的颜色，你会觉得这个人哇好像调色盘呢。所以的话我特别建议就是大家一定选同质性。那在即便是同样我戴翡翠，那我今天戴翡翠我戴种好的就不戴色的，那最好是你也是同质性的，我就戴一只不戴色的手镯和不戴色的挂件，那这样的同质性会非常舒服，让人 我觉得董总说这个特别重要哈，就是你别这个身上玛瑙也有珍珠也有，然后这个金饰也有，这在一起太混乱了， 我们一看哇是不是卖珠宝的 卖珠宝的就是我家里什么都有哈，我都带出来了，而且刚才说的不宜超过两件， 对， 确实是。现在你会发现很多这个明星他们也越来越注意了， 对， 就参加一些大的场合呀，走红毯呀，他们都会，比如我有一个很夸张的项链我就不会再戴耳饰了，一个很大的也很夸张的耳环我就不要再戴这个项链了， 对的对的， 两个离得很近的话确实我的天哪有点可怕哈，就卖珠宝的， 对，他很简这种美感，而反而是增加豪感。其实我们觉得这个豪就土豪的豪啊，其实并不是一个夸赞的一个词儿哈，它会缺乏美感啊。所以如果说你戴很大的链牌，你可以配耳饰，那耳饰是要非常的轻巧，要弱化的，它是可以戴，但是一定要弱化它啊，就不能两个都很夸张，那戴上去就很不搭。 好的，比如说像参加一些什么派对啊晚礼，可能跟穿正装的这个配饰又不一样了，跟这个休闲的时候也不一样了， 对， 比如说我参加一个派对一个晚礼啊，光线也不是特别的强哈，比较这样的一个场景，那我戴什么样的玉呢会好一点？ 首先我是觉得整个的这个就是珠宝的搭配是要有一个重点的，比如说您要是晚礼它是露肩的这种，那你比如说你在颈饰上就是项链上做了一个夸张的造型，那这一个重点就在你的脖子上了，其他的部分我们就不要再过多的画蛇添足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重点。你说选什么玉，当然在比如说在这个 这么就是珠宝云集的这种场合， 嗯， 首先珠宝的品质我们是要有保证的，第二如果选择翡翠的话，我们翡翠的颜色选绿色的啊，要那种好的颜色，就非常的抢眼，再加上因为我们在派对上通常都是钻石啊和翡翠同时出现的嘛，对吧，然后只要所以就要挑选翡翠主石够大的这样的首饰，整体效果会非常的好啦。 哦，然后玉石旁边镶一些钻、就会让它更亮。 对对对， 亮一些、 就很抢眼。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董总好吗？ 好 啊、现在有很多听众朋友提问了哈，您搜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把问题发过来。董总今天为大家准备了这个非常棒的这个翡翠的手链，是吧？ 对，平安扣的翡翠手链。 好的，这还有说 A 货 B 货翡翠怎么鉴定？A 货 B 货、 哦、这个的话 ，B 货的话，实际上是在天然翡翠上经过酸强酸洗了以后，把它的去除杂质之后呢，叫 B 货。那 C 货呢，是就是染色的翡翠，也是用天然的翡翠做基底来进行染色，叫 C 货。那么市场上更多的是我们看到的是 B 加 C， 就是先用强酸洗底之后呢，再染色，然后呢。这个再用黄氧树脂填充，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鉴定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们说，染色翡翠它的颜色比较呆板啊、比较矮板一些，然后呢，这个它的底洗得过干净之后呢，它的表面会有侵蚀孔，就是我们在放大镜下是看得到它的侵蚀孔，但对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讲是很难辨别，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您一定要选择就是国土资源部的这个国家质检机构出具的证书来鉴定。一旦它写翡翠手镯，翡翠挂件，那就说明它是天然。如果说它写翡翠手镯括弧处理，那就是避货。如果说他写翡翠这个挂件括弧染色，他都会写明啊。所以的话最好还是一定要看证书啊。 看一下证书，还要选择这个大的品牌哈。 对对对，比如说七彩云南。 好的，我们懂的。还有一位是男士，咱们说了，刚开始说我们今天都是先来介绍女性哈，把男士先抛在一边。但确实呢，李刚他是一个特别喜欢爱玉之人哈，他是一个男士，他说我30岁，非常喜欢玉，是普通的职工家庭哈，家庭很美满，这要特别强调，家庭很美满， 很美满。 请问老师，什么颜色式样比较适合我呢？我特别喜欢玉石。 其实男士来讲的话，我特别建议就是买不带色的这个翡翠的挂件哈。这个挂件的题材我们刚刚讲，比如说葫芦啊，或者是瓜啊，都可以，或者是观音啊，南戴观音嘛哈，都是可以的。另外的话，还有一个被称为情人的影子的一种翡翠，特别适合男性，就是墨翠。就是黑色的翡翠，特别特别适合男性。那么通常这些这样和这个墨翠的翡翠呢，我们会雕刻成比如说关公的题材啊，或者是这个达摩的题材啊，这比较男性化的一些题材了。那我觉得男士戴这个特别合适啊。 好的，可惜我们今天这奖品呢是这个是女性佩戴的这个吧？ 啊，对对对。 那跟李刚没缘，那李刚那就我们今天先不给你。 下次 李刚那边说没关系，我都说了我家庭美满，我可以 给爱人。 好的，那我们率先就先把李刚抽中了。李刚提了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就送给您哈。虽然您自己不能戴，那您可以送给爱人哈。 美满的爱人。 对，他会觉得给爱人可能比自己戴可能更幸福的。 对对对。 好，还有兔兔写来四个字，七彩云南，谢谢你的支持哈。还有可以大家继续来提问哈，魏啊，大笨熊啊，还有妞笑一个呀等等，都来这个特别踊跃的提问哈。好，我们最后来公布获奖的名单呢，我们会有10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今天的董总特别给大家带来这个礼物哈。再来看一个哈，妞笑一个他说，翡翠手镯贵的佩戴我怕碎了，太刺的戴上又觉得不好看，有的手镯呢是越戴越透越戴越润的，咱们是有这个吧？ 对， 这是真的吧？ 对，我们经常说翡翠是玉养人，人养玉哈。因为翡翠啊，它在这种有水分的环境当中呢，它会变得更油润更通透， 啊，因为它的这个生成环境也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些翡翠会很通透啊，结构很致密，实际上就是因为地质条件当中导致它在水底形成的这样一种状态。 嗯， 那么人养玉呢，就是它在佩戴，所以我们说玉啊，你买了以后，你收藏之后，千万别放在束之高阁，放在家里，你一定要戴。 嗯嗯 越戴越通透，就是因为人体的水分70%以上都是水分嘛。 嗯， 那这样的话，通过对它的佩戴，实际上对玉也是一种滋养。 嗯， 同时你戴翡翠的话，刚刚那个朋友提了说，呀太贵的我怕磕碰。其实翡翠的承压性和防这种轻微的磕碰的能力是很强，它怕猛烈的撞击，就是巧劲儿。但这种巧劲儿的撞击，不要说翡翠，钻石也怕。钻石也能被磕裂的啊！不要大家觉得啊，钻石硬度石，钻不裂，不是啊。所有的玉石、宝石，它都怕这种猛烈的撞击。那我们平时佩戴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一般很少听说，就是大家在佩戴过程当中，这个玉碎掉的情况没有。基本都是摔个大胶或者什么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所以这个担心是不用担心的。我母亲的手镯戴了30年了，现在依然好好的，没有任何问题。对， 就是你戴的时候，其实它碎的可能性很低很低 很低很低。 对对，一般你不戴的时候放在那儿，一不小心一擦桌子，啪甩到地上了， 这种风险最大。所以 对对， 我们在取戴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一下环境。第一呢，找一个面盆放上水。最好在面盆下面再放上一块毛巾，然后呢手上打上这个洗手液，然后再慢慢的取戴。如果说戴的比较紧的情况下，就建议去专业的地方来取戴，比如说七彩云南。 嗯，哦，七彩云南还有这个服务， 专业在戴手镯。 好，那平时在保养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比如说我们不戴它的时候， 翡翠没有特别的需要的保养，就是不戴的时候，你就用毛巾裹上，然后放在首饰盒里，或者是你的保险柜里，或者是怎么样哈？就是第一，防止这个摔落的地方；第二呢，就防止这种高温的地方就可以了， 就可以， 其他没有特别的啊。但我们希望还是佩戴。 佩戴， 对， 它这个里面有丰富的矿物质，对人的身体也是好处， 非常好啊，非常好。你看，很多老人说，就是我们在佩戴过程当中，哎，如果你的身体好，你会反映在你的手镯上。 哦， 对， 还我听到这个说法，就说你看他戴那个玉，就越来越亮，越来越透，说明他身体很好。 对， 你看那玉慢慢有点发暗、发黑了，那就说明他最近可能身体有一些问题。 对对对对， 这也是一个晴雨表哈。 晴雨表。 好的，那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要暂告一段落了。在感谢二位之前呢，还是要说一下我们七彩云南，我们怎么去购买咱们七彩云南的玉，就到各个店面、是吗？ 现在我们马上双十一了。 对，双十一重要的事差点忘了。 对，双十一，所有的人都期待的每年一年一度的狂欢购物节，那我们七彩云南也不例外哈。我们是会有3个渠道来购买这个玉。第一，月坛北街的旗舰店，我们有6800平米的，哇，珠宝旗舰店，足够大家买到自己称心满意的东西。第二，我们在外围，我们在房山奥莱，我们在这个西单的宫美 对。 然后西单商场啊、王府井宫美，还有就是这个密云的星海运通和顺义的星海运通，亦庄的公主坟儿啊、还有公主坟儿的这个沉香啊、 咱们都可以去看一下， 都可以看。 还有10秒钟，咱们就让大家赶快去选一下七彩云南。好了，谢谢二位光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最近歌唱北京征集组收到了很多具有独特视角的音乐作品，由音乐人孙永志创作，中国女高音歌唱家陈思思演唱的《长城脚下我故乡》，唱出了我们对北京质朴温暖的情感。陈思思在拿到歌词之后心生感慨， 那拿到这首歌词的时候呢，我也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个歌词呢非常的人文关怀，既体现了我们北京历史丰厚的这些地域文化的这种特点，同时呢也是把我们今天对北京的这样一种庄严肃穆、自信豪迈的情怀表达出来了。 陈思思说，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十名 ，T-Bell Becky G Superstar。 第九名， 汪苏泷一笑倾城。 就承认一下，情深一见自难忘。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 第八名 ，TFBOYS 小精灵。 我想你，想着你，想到好像这样住进。 第七名， 锦绣二重唱《天凉好个秋》。 来呀来，来呀就要唱相声。 第六名， 萧亚轩《幸福的地图》。 我要爱。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Mr. Worldwide Becky G Let's set the world on fire Copa America Con las manos pa' arriba dale Todo el mundo Con las manos pa' arriba dale Todo el mundo Con las manos pa' arriba dale Todo el mundo Con las manos pa' arriba dale I'm ready for whatever for show Come on Becky G let's go Esto pa' la gente en el barrio La gente en la lucha El mundo entero Yo sé que me escuchan Pon la bandera pa' arriba Y dile no Because your touch, like poison, is running through my veins, amor. We are electric, siempre, siempre, siento. We're like Bonnie and Clyde, we reach for the sky. There's the oil, forever, yet tonight. We will be superstars, superstars, you and I. We will be superstars, superstars, you and I. 和 Becky G 带来这首 Superstar， 上周第十五名，本周上升五位，来到第十位次。作为嘻哈音乐界的大人物哈 ，Pitbull 皮叔以无国界的嘻哈流行乐享誉全球，被歌迷爱称为是世界先生。皮叔呢，在超过十五个国家拥有冠军单曲 ，MV 的点播率呢也超过50亿，哇哦，好厉害！第十名，皮叔 Becky G Superstar。继续攀升第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总是轻描淡写告诉你我的愿望，也给你千言万语都说不尽的目光。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成功的富士骄阳，也错过人间万象。不讲理长桥上，人如海车成行。笑得像光芒，蓦然把我照亮。风轻扬下未央，林荫路

不化作小精灵，跑来通风报信。风雨退潮的宁静，这一切都是因为你。 吴青峰写歌词一向以精致唯美打动听者，这首《小精灵》也不例外呀。歌曲更邀了著名的制作人陈建奇担任制作人，力求达到最完美的妙曲效果。 TFBOYS 的演绎果然不让大家失望，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八位，和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锦绣二重唱的应景的歌曲《天凉好个秋》，锦绣二重唱把浓浓的怀旧气息加上音乐的崭新创意，不仅让很多的成年人重温年少旧梦，更吸引年轻人的喜爱。天凉好个秋，有请锦绣二重唱。秋来自锦绣二重唱，上周第十八名，本周晋升到第七位。好了，继续攀升第六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我要梦想抱你更满怀，无论路上遇到多少上来，看最后谁是主宰，谁失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幅幸福的地图，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回到你身旁。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我要梦想抱你更满怀， 只为了你的爱。萧亚轩《幸福的地图》上周第十一名，本周上升五位，来到第六位，是作为偶像剧《千金百分百》的主题歌。这首歌的歌曲的 music video 啊 ，MV 也建议你去看一下。霍建华呢，还是偶像剧当中的霍建华。此霍建华非比主《如懿传》当中的霍建华，在 MV 当中不停的奔跑，画面呢还是时不时的倒播，让人看着就为他捏一把汗。说到奔跑，《如懿传》刚一开始那个镜头不就是霍建华在跑吗？扯远了。好，继续攀升，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五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Somebody remind me where I am, Miami or Timbuktu. Did I ever tell you my uncle's monkey ran away from the zoo? Would you tell me what this all means? What happens if I go through that door? Cause I'm looking up at the ceiling, but it's turning into the floor. Ooh, when I'm bored, I kinda drift away. I'm not sure. 有的英国天才女歌手之称哈，喜欢的朋友都称她为是英国版的赵薇，古灵精怪，让人爱不释然。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五位，好了，本周的前四名歌曲，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汽车音乐会最后一个时段再为你揭晓。 Every day.

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名 ，Lily Allen Air Blow。 第四名， 牛奶咖啡，快乐星猫。 我是一只猫，快乐的星猫。 第三名， 蔡健雅，被驯服的夏。 第二名， 王俊凯，王源，明天你好。 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 第一名，朴树，在木星。 我说天无涯呀，海无岸，纵然归程须万载。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4。 我是一只猫，快乐的星猫，周围猫气泡，音乐的符号。我是 这样的摇滚喜欢吗？希望你的气氛调起来哈，你的心情也跟着嗨起来。牛奶咖啡的快乐星猫，他们一直在做着属于他们的音乐。牛奶咖啡不忘初心，就是这样安静也好，认真也好，欢乐也好，继续攀升前三甲歌曲。 Number three， 到底要笑得多虚伪，才能够融入这世界？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贴了张一样的假面，想不起我在做什么，想不起我在

失去那些肩膀。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一边 王俊凯和王源翻唱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歌曲当中充满期待和向往。作为新生代的人气组合，王俊凯、王源、易烊千玺、TFBOYS 用青春的语言赢得了众多的粉丝，可谓是乐坛的奇迹了。上周第八名，本周上升六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亚军歌曲。那么冠军歌曲呢 ？Number one。 仙剑 朴树的在木星，灿烂辽阔，带着古韵感。归来不晚，与故人重来，天真做少年，天真做少年。朴树在唱歌，十二年过去了，为音乐而生的朴树终于归来了。在木星上周第十六名，本周顺利称顶，登上冠军的宝座。好了，随着今天所有榜上金曲为你揭晓，也要结束本周的汽车音乐会了。我是腾斌，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和你相约下周一九点开始两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下周一见。 苍凉之江袭来。